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城堡論壇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咧已經係月尾啦，咁正如頭先大家見到即係先頭嗰個 promo 咧，大家都記得要交月費啊！ 即係有錢出錢啦，冇錢就出支持人睇，一路繼續收睇。 係啊，嚇！好啦，咁即係今日咧，我首先要引用一下一句詩詞啦，嚇！就周公恐懼流年日，呢個流年日，王莽謙卑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虛偽。真偽有誰知咁樣？咁呢個真同假嘅問題咧，其實就喺即係近日嘅香港呢個政壇咧，大家就有一番即係討論。 係啦，即係好多時未到最後一刻，或者未到關鍵嘅時刻，都唔知道某啲政客或者係臣子或者官員，佢究竟係忠嘅定係奸嘅咧？ 咁又記得咧，即係我喺嗰個選舉完咗之後咧，我自己都有一個睇法，我又覺得咧，即係喺選舉嗰個結果或者即係期間嗰、那個。涉及到呢啲中聯辦啊，或者呢啲咁嘅中共勢力香港嘅選舉嘅幕後操作咧，其實嗰個真相咧會好快會係顯露出嚟嘅。我而家即係到此呢一刻咧，其實我對呢個睇法越嚟有信心嚇。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話你一時三刻你可以呃人，咁但係你即係可以做即係呢種咁嘅欺騙嘅行為，你可以做幾耐咧？其實係好快見到嘅。咁當然啦，而家大家仲有一啲爭議，或者係仲覺得即係嗰個是非黑白仲未清楚。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由呢個特首選舉前咧，佢牽引出嚟咧，係會將係由呢個八月至九月嘅事咧一鋪咧，就會大家將喺嗰個台底咧，或者嗰個呢個地氈底咧，揚曬出嚟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大家會喺啲而家啲新聞度咧，你由啲蛛絲馬跡，你可以推敲得到。咁我哋呢筆咧，我哋可以即係今日可以即係依家先講啦。但大家即係去到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禮拜五咧，亦都即係可能會睇到咧，嗰個特首嘅選舉前咧，就開始呢個叫部分明朗化 啦，即係揭開戰幕啦，即係終於係有人走出嚟話我要選特首咁啊。 咁呢個要選特首，咁即係嗰個而家我哋初步見到啦，起碼一位法官啊，郭卿佢出嚟選咁樣嚇。咁佢出嚟選，咁而家你睇到佢喺個記者會入面咧，佢第一樣嘢就係即係炮轟呢個689啦，咁用詞雖然當然嘅，以佢一個前法官嘅身份就唔會太苛刻嘅，咁但係已經其實見到部分嘅端倪 啦， 咁由呢、這個即係689呢個咧，再加上近日呢、這個城報嘅一啲頭版嘅報導咧，大家可以構成到一個一定嘅詮釋嘅。呢、這個詮釋係咩咧？咁樣就係、是、呢個以張德江、張匪德江為首嘅人大系統，佢一路直落嚇，到呢一個廖輝嚇，到呢一個 廖輝嘅港澳辦系統 啊，張小明係嘛， 中聯辦系統 啊，到689咁樣，就曾經喺呢個選舉入邊咧進行一定嘅幕後嘅操縱或者出呢啲咁嘅出啲蠱惑。但係咧，我覺得咧印象我最深刻就係今日我做緊，即係我哋你做咗要做，我睇個頭版咧，佢引用咗一句。就係唔好將香港變成呢個台灣228嘅翻版。 228就係當年蔣介石啱遷台嘅時期，係話入面有叛逆運動，就殺咗一批嘅文人或者係本土人，甚至一大批無厘頭捲住入去嘅無辜嘅台灣嘅住民。 嗱呢個用語本身咧，我覺得咧去到而家即係用到228事件，即、就、係、是、避免翻版呢、這個咧，事實上唔係尋常。 係啊。就因為28之後就是那個台獨運動或者是反國府統治的那個血海深仇就種了下來，就一直到現在的，所以就如果是鼓吹 即係根據呢個城報系統講嘅六八九加埋張德江、人大咁兩個人喺度炒起港獨，咁跟住就搞到一大堆嘢，咁跟住又係忽然間血腥鎮壓或者殺滅咗港獨，咁就種下咗二二八事件，就香港就冇港獨都變咗港獨噶啦。 係啊，嗱呢個用語本身咧，如果佢出埋一個副題咧，我覺得事件唔係咁尋常。大家要睇下留意一下，譬如中共佢哋去即係寫啲文章，佢嗰個用語同埋即係呢啲修辭嘅方法。如果你話好似環球家報嗰環球交報嗰類咁樣啊，即係呢啲文革式嘅語言咧，咁你不足為怪。 係啊，嗰啲上綱上線，而家吹到係好大嘅，咁嗰啲係只係揾嚟誒放煙幕用嘅啫。 嗯，但你如果話即係攞一件台灣引致到即係成個台獨嘅運動，佢有一個起源。用呢一個事件去作為評論呢個香港嘅近日嘅事，呢個就睇到佢對呢件事有一定嘅歷史嘅分析。 係啊，呢個好重視呢件事嘅。我哋有時我哋喺本土運動開始嗰陣，即係仲係冇依家嘅嗰啲年青港獨，就係嗰啲真心嘅老港獨嗰代啊，即係喺反蝗蟲啊、反水貨嗰代，都仲有啲人舉起以前嘅殖民地徽號嗰個時期啊，嗰個時期都有一啲人話香港啲人嗌極佢都唔港獨嘅，嚟一次二二八事件就有噶啦，咁佢當然係戲言啦，但今時今日就居然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由類似官方嘅代言人嘅身份講出嚟嘅嘢，當年我哋呢啲民間嘅人講極呢啲離地中產都唔理我哋，都喺度係話落嚟買奶粉係啱嘅，咁啊冇咪賣俾佢咯，咁都講得嘅，咁我哋就出啖氣就話：，哎，嚟一次二二八你就知死噶啦咁。 嗱，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都唔係唔係應該你個節目，因為即係而家呢個節目個名叫城邦論壇啦，就是、本土論壇我哋講過。嗰集嗰個 context 係咩咧？嗰個背景當其實我哋講到就係、是，如果街上邊有一啲即係中國嚟嘅人嚇，無論佢自由行也好、遊客也好，或者係已經攞身份證也好。同呢個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喺街頭打鬥，如果一旦嚴重起上嚟，呢個就有可能構成咗一個二八事件翻版。呢個我哋係直接係咁講，直接係咁講過嘅嚇。嗱，如果你話去到用一個咁嘅形式去講嘅時候咧，呢個代表咗咩咧？我哋唔好理呢個城堡呢個系統係咪代表咗習近平嘅人，而係話對而家香港嘅港獨，所謂港獨嘅問題，佢作咗一個比較嚴謹同埋理性嘅分析。 這個即係佢話係可以導致類似二八事件咁出現，但係佢當然我哋知道香港係唔具備呢個條件嘅。一方面就係有民主黨美帝嗰邊嘅代理人喺呢度做一個緩衝嚇，即係話説好説歹咁話呢個香港係要包容大陸啊，或者乜乜乜啊咁。咁喺選舉嘅時候，亦都好多人抽後腿，係令到我哋葉普成聯盟係輸咗，即、就、係、是、真正代表本土派嘅聯盟係輸咗。咁故此嗰個對政府嗰、那個壓力，即係本土運動的壓力，其實係舒緩咗嘅。但喺呢種狀態之下，點解會出現鎮壓港獨或者鎮壓本土運動嘅二二八事件咧？咁樣梗係官方導演出嚟㗎啦。 係啊，嗱，陳雲頭先講呢個正點，我想講，即係呢個所謂即係導致一個可能二二八事件，呢個有意識去做出嚟。即係換言之，佢睇到而家佢用呢個例子去説明呢件事，就係話原來你有班人，呢班人甚至喺可能喺政府入邊嘅，佢係蓄意導演一個。香港二二八事件出嚟，嗱呢個就係罪行嚟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去睇翻成件事咧，你可以有兩邊嘅睇法，你可以用呢個分析。其一就係有一班人喺政府入邊，就呢個套用一個即係老子嘅講法，大奸若忠。佢事事將呢啲嘢炒到興合合，炒到呢啲即係咁嘅港獨嘅題材出嚟咧，就令到自己咧。有一個鎮壓的藉口，或者一個加強這些管制的藉口，表面上很忠於這個政權，但實際上呢，這個是最奸、最這些最最最最想將這個習近平擺落個陷阱的人。咁呢啲人可能而家如果用城報講話，就一路去到貫穿到人大呢個系統入邊嚇，由中聯辦六八九一直去到呢個張德江嗰度。但如果你喺訪民間度有另外一個情況喎，就同呢個係一個對應嚟喎，就係原來一班人係貌似港獨，但係實際上係要將呢、這個即係、就是、中港矛盾升級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中共要做一啲非做一啲即係非理性鎮壓嘅行為不可。 係啊，即係原本就係反蝗蟲、反雙非或者係反。 侵略反赤化呢、這個文化自保或者係生存空間自保嘅運動，因為天經地義嘅，即係北京人都係上海人、北京人都係咁樣保護自己嘅啦。咁香港人咁保護自己，連大陸人都諒解嘅。就但係點解香港會搞成咁咧？就係、是、佢當呢啲嘢係港獨運動咧，當呢啲係港獨思潮。咁明明我哋冇講港獨啊，唔緊要，佢揾一班人嚟講啊嘛。 係啦， 仲選贏咗，就向世界各地講啊，仲係講都唔緊要，你刺激唔到你咩？港獨刺激唔到咧，用支那嚟刺激你，你要反應得啩咁。 嗯，嗱咁我哋即係如果咁拗，當然好多人如果抱一個懷疑態度、就係、是、啲冇證據，你哋講咩咧？咁證據不一定好直接嘅，你不一定揾到個文件就話哦呢班人係收啲文字，雖然咁講，雖然又係咁講 ，OK。嗱咁而家開始慢慢有啲咁嘅苗頭，但我哋進行分析話，舉個例，譬如話而家你我哋一路懷疑緊啦，即係九月四號嗰個選舉後邊嗰個幕後操作點，有冇人寫啲票去邊度邊度咁樣？嗱，如果我哋用一個好正常嘅分析，如果你一個候選人佢得到某一個數目嘅票數，舉個例，譬如二萬幾三萬咁樣。他而家遇到一個問題嘅時候，出嚟去支持佢嘅人，無論喺網上或者喺即係現身好，佢一定有比例噶嘛？ 係一定比例噶嘛？已經嗌到最激噶啦，即係廣場制憲啦啩。咁所有嘅當年支持呢啲偽港獨派又好，或者青年嘅抗爭者又好，出到廣場制憲，你仲唔撲出嚟係嘛？咁結果撲咗唔係撲啊，就結果行咗六百人出嚟。咁呢個完全唔合比例噶嘛。我哋反蝗蟲都有幾百人啦，即係反水貨行行地都二百人啦，係嘛？ 嗱、我哋就唔需要話即係喺自己臉上貼金啦。舉個例，如果譬如係即係當即係以前嘅葉寶成吹雞咁樣嚇，咁、你唔好諗個時間幾短，我哋即係嗰個數目一定係多過呢個數目。舉個例，譬如係阿鬱敏嗰晚喺嗰個有線電視嗰度咁樣，咁我哋都係一個鐘頭，咁我哋嗰日去到都係。即係坐低啲二三百 嘅，係啊，連用文都走咗，啲人都仲繼續嚟嘅，係嘛？ 係啊，嗱、我哋唔需要評論呢樣嘢嘅，嚇，因為始終就係大家係覺得，哦，你即係自己臉上貼金，網防賣瓜嚇，自吹自擂。但係因為呢件事未完，下個禮拜三係如何？如果你話嗰陣時吹，即係呢個時間太倉促，下個禮拜三你係咪應該呼人出嚟啊？ 即係已經入咗立法會，又俾人休會，又冇得宣誓啦。咁下次又係開會啦，亦都有個宣誓嘅機會啦。個主席都要再做一次決定啦。點解唔下次下禮拜三開會之前，可能朝早趕唔切嘅咁，起碼好似以前反國民教育運動咁，係揾幾日嚟追人啊，一日嚟幾百，睇法都有一千啩。 啊，陳文，你講得太寬鬆啦。其實應該喺禮拜三嗰晚之後，跟住開始動員嘅， 係啊， 網上動員㗎。咁呢個嚟一個禮拜， 跟住就朝早係啊，即係起碼依家開始吹雞，又四圍揾人，四圍啲群組 call 人，咁跟住就星期三嗰朝早，咁起碼都啲人翻工之前都去下啦。 唔係，佢唔想一定要翻工嘅。咁你話朝早人哋嗰啲即係啊，有當呢個翻 part time 嗰啲，即係你可以咁講法啦。但你過六點鐘之後應該有人嚟啦，理論上係咪啊？咁即係禮拜三開始咪咁做咯。咁而家你即係正常嘅話，如果你係要顯示你喺投票嗰、那個情況之下，你係得到一個真正嘅票數嘅話咧，其實而家應該開始做一個動員，去 demonstrate 去證明俾你睇，呢個投票 係 堅嘅。 係啊，另外咧就係、是、既然講得港獨，或者既然係講到咁犀利啦，可以刺激共產黨都唔驚嘅，咁點解唔揾支持者嚟支持自己，支持到底啦？四年都喺議會度講呢啲嘢啦，係咪？咁先至似一個你即使做戲都好，都會咁樣做噶嘛。即係何況你係聲稱真心啊，聲稱真心更加要咁做啦。 嗱、如果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咧，如果你唔係咁做嘅話咧，我就可以有理有條件有理由去懷疑，即係究竟呢個港獨或者你喺選舉入邊之後做嘅言行係真定係假嘅？你甚至可以咁做，你將你選舉即係呢兩個即係已經被選入去立法會嘅議員，佢哋歷來咁多年嘅言論同埋行為，同埋佢哋選到之後所講嘅。嘅做嘅嘢，作一個比較先。 係啊，作一個比較，冇理由係歷來都係講講每每年呢個咩公民自決，話一國一制都係選項，咁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個多項選擇，即係一個民意選擇，好似泛民咁嘅姿態，俾人逼到好犀利，都係露出呢種姿態，咁冇理由喺宣誓嗰陣忽然間激到唔單止港獨，仲要係連中國共產黨或者所有嘅大陸人得罪都唔驚嘅，咁冇理由係一跳跳到跳格跳得咁犀利，我 哋跳都係跳到去邦聯建國啫嘛，即係一國兩制呢啲咁嘅嘢，等中國翻翻去蘇聯時代咁，帶香港入聯合國，都已經算好激啦啩，但係都未去到嚇話得罪中國人啊，或者係啊支那嗰啲。 所以咧，即係嗰個事件咧，我相信好快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噶啦。因為如果你喺呢件事上邊，如果你係即係我再俾一個疑中流程，就係、是、我當你以前講嘅都係未經過深思熟慮，去到呢、這個宣誓嗰日去做嗰個行為本身都係一個即興嘅行為，跟住你應該好詳細諗諗，你跟住你以後行一步係咩嘢嚟喎？如果呢個根基係好強嘅話，即係你對呢個香港嘅前途係思索得好清楚嘅話咧，其實你到依家已經係一個好清晰嘅論述，跟住你想點 嘅 啦？ 係啦，即係一定要有一套辯護嘅方，為自己辯護嘅方法。一係你就道歉，跟住就衰衰地就翻翻去做一個一般嘅議員啦，求求其六四年，跟住又博連任咁啦，都唔係太難嘅。但係冇理由係咁多壓力之下又唔道歉，咁就又企硬，但係又個反抗嘅行動又咁弱嘅，冇理由咁啊。 咁又記得呢個鴉片戰爭嘅時候咧，有位姓葉嘅呢位，即係我唔記得係縣長定咩啦， 廣東嘅，總之唔知秦府啊，定係 葉 明心啊， 不戰不和不走，係嘛？好啦，咁而家呢個局面咧，你就睇啦，係咪重蹈呢一種咁嘅狀態？OK， 嗱呢一部分咧，其實大家係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知道嘅。咁當然啦，而家仲有好多當其時係投注喺佢兩位身上嘅人咧，而家就大鑊啦。大鑊嘅意思就係話咧，你要不斷為佢哋嘅行為咧，要去解説、去護航、去 spin。 即係個主人，即係呢個叫做係小姐唔急就嗰啲妹仔喺度急啦。咁跟住就 點解你唔講太監咧？ 唔係幾好嘅，太監都得嘅，但係佢哋好似發情。 唔係嗰個説話就皇帝唔急太監急嘛。 佢哋係發情噶嘛，咁所以又係睇怕又唔係太監啦。咁總之就係呢個係即係皇帝唔急太監急啦。講翻通俗嘅講法，好怪噶嘛，你一向幫佢哋護航到當選啦，咁依家係榮譽嚟。咁依家呢個主公受困，咁四周圍攻擊，而佢哋講出嚟嘅嘢又係激烈嘅港獨同激烈嘅反華。呢、這個正係呢一班嘅網上輿論人，即係呢十零人嗰個一貫以來嘅作風嚟噶嘛。咁佢真身出現咗啦，國際亦都報導咗啦，成全世界重要嘅英文媒體都講咗佢哋係pro-independence 啊，即係一個支持獨立嘅人，咁點解你哋唔飛身撲出嚟，將呢件事將過去自己信念所在嘅嘢，將佢係做好佢啦，即係出嚟真係網上殺人聯署都好啊，即係唔係一定要出嚟嘅咁，但係唔見呢啲嘢。 係啊，嗱，可能即係我哋而家太 harsh 啦，因為我哋講嘅時候，可能佢哋諗緊要做，只不過未做到嘅，咁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啦。咁簡單嚟講， 即係我哋節目播出街就真係 佢真係做咗， 即係有網上聯署支持呢個青年新政兩個人抗爭到底，咁都唔出奇。 係啊，嗱，但係咧呢件事咧可以咁睇嘅，而家你即係呢啲對家嚇，咁佢哋即係有個反越。反辱華反港獨嘅大聯盟啊嘛！如果你作為即係一個真正有 integrity、有誠信、有信念、有信仰嘅呢啲咁嘅政治嘅組織咧，其實你而家要即係成立一個反對，即係呢一個。他們不讓他們做議員的一個大聯盟， 是、 你們應該同時這樣做， 即是維權也好，護法也好，總之是 互憲 大聯盟、 我覺得呢，即我們介紹一個名字給他們，這個叫廣場制憲大聯盟， 是的，咁呢個就係真係 call 到人㗎啦，就睇一睇，睇得唔得咯，就橋都俾埋你。即係我哋以前講嘅廣場制憲都俾佢攞咗，都唔介意啦。你總之做成件事，好好睇睇俾我哋點，俾我哋望下啦。 嚇！嗱，咁呢件事本身咧，我就覺得當其時去支持過呢啲人咧，而家有義務有責任要出翻嚟嘅。嗱，我舉埋名：黃台仰、梁天琦、連月增、曾卓文、黃岸賢， 係啦。 咁一路即係數落排名，不分先啊，排名不分先頭啊， 不分先頭，不以年紀、不以資歷為主啊，總之就係行白蘭都要吹雞，自己吹雞出嚟啊，自己吹自己出嚟啊，唔使一定吹人出嚟嘅。 嗱，呢個講呢個我唔係反話嚟，因為我覺得即係佢事到如今咧，呢件事係香港人嘅共業嚟嘅。如果你即係呢一個兩個議員佢冇得做，跟住你由於呢一個咁嘅。所謂反辱華或者呢反港獨嘅勢力，佢膨脹到即係連普通嘅香港人都 即係感同身受嘅話咧，事實上係對成個呢個香港嘅獨立運動，甚至到係建國運動。一個植入式的炸彈嚟嘅， 植入式。 我套用翻阿陳文， 真係植入式炸彈，所以植入式炸彈即係話一路都唔知嘅，黐咗架汽車度，咁你揸車揸到去一個真係翻到屋企啦，或者翻到一個情報局嘅總部又好，政府總部好，跟住架車砰一聲爆咗，成間大廈就冧咗咁。呢個植入式炸彈，咁之前黐炸彈呢啲就係呢啲咁嘅頭先提過嗰啲咁嘅人啦。當然佢哋以為嗰個唔係炸彈，佢以為係一個歡樂嘅炮仗咁樣打響咗香港嘅港獨成功啦。全世界話即係華盛頓時報啊、紐約時報冚唪唥報導香港就係國際揚名啦，即係喺港獨嗰度。但既然已經做到了，為什麼不出來慶祝也好，是不是一定要互獻，現在已經上了頭條了，為什麼那些人不見了呢？他們 過去寫些什麼呢？過去 你不要因為那個即是他在星期三的早上那裡有所謂成萬人或者幾千人走去撐這個反辱華反港獨的行動，你們會害怕，原因很簡單，你看到他無論他出於真心也好，其實他沒有紀律的，因為他去示威完咧，啲 banner 咧係可以當垃圾咁擺嘅，淨係呢樣嘢，其實你可以出同佢砌嘅。所以就唔好即係對方嗰個人多少少你就騰雞，因為如果講真正嘅戰鬥力咧，其實唔係講人多嘅，係講你投唔投入嘅啫， 派唔派起身嘅啫，又唔係要打嘅，你稍為兇下佢，喂你嗰個辱華論係點嚟㗎？跟住我哋其實係做緊保護真正嘅華夏嘅乜乜乜嘅，咁佢就會縮沙㗎啦，就唔係一定要打交嘅，即係辯論佢哋都會走嘅，或者係都會避開同你辯論，但係冇呢啲嘢咯，唔出嚟鬥爭。 所以我就用一句説話咧，去即係同佢哋勉勵啦。就需千萬人不妄議，係嘛？佢而家去到依家就應該拎呢一份咁嘅信念出嚟，啊咁嘅態度出嚟。嗱呢一筆咧，即係我覺得咧，就我哋只可以講到呢度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亦都唔需要話對佢兩位議員都係太過harsh 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畢竟年紀都係細，你可能俾人呃。你可能對即係成個政治嘅局勢咧唔了解， 係啊，即係俾人擺佈咗上去咁，自己知少少，但又唔係覺得唔係呢回事，但又好威咁，所以咪入咗去個局咯。但係成個局嘅係背後係一路俾人咁樣牽扯住咁。 係啊，咁如果用粗俗啲嚟講，係俾人擺上台而家嚇。咁我睇下尤慧晶個表現咧，即係我都好奇怪點解佢選到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佢連一啲基本嘅表達嘅能力都唔係叫太。好啊！喺面對鏡頭嘅時候，咁所以咧呢一個問題歸結到底咧，我都諗啊，陳文哥亦都係總結得好好啦。其實呢個唔止佢兩個人問題，係香港選民嘅問題。 係啊，即係選民覺得咁樣都冇問題嘅，即係只要係當然有一部分係做票嘅，不排除有做票，但係亦都有人真心投票嘅。咁嗰啲人就話：點解唔俾年青人試下咧？咁啊，年青人白紙一張啊，勇氣啊咩咁，由 B B 好靚啊，或者係好性感啊，起碼好過梁美芬啊。跟住就我就套我個講法就係情趣投票啊嘛。好像打飛機咁啊，投咗佢算啦咁，跟住就唔理嗰投票係一個好嚴謹嘅嘢。你既然要爭取民主或者要港獨，咁起碼你係一個準國民，一個準國民唔係咁樣投票嘅。 情緒投票咧有佢後果嘅，咁呢個後果慢慢你大家就會即係體驗到，那個後果可能你自己要承受嘅。呢個係即係唔好講你自己承受，係全個香港要承受 啦。係啊，即係類似講得衰啲，就好似睇開嗰啲 AV 台咁嗰啲網站啊。平時都是看那套嘢嘅，睇嗰套嘢極之興奮啦，唔知點解嗰套嘢忽然間落咗畫嘅，跟住整到一套好核突嘅出嚟，咁就慘啦咁啊。 咁如果頭先我哋講嘅呢啲支持過佢兩位議員嚇，特別係講過棄王保佑嘅朋友，咁你今時今日唔出嚟咧，事實上係對佢兩位唔住。除咗呢個之外，當其時投票過俾尤慧晶同埋梁仲恆嘅人。你而家都要出嚟， 系啊！而家出嚟要辯護得噶，即系為自己辯護，唔好話歸宿咗啦。 唔係，係為你自己投嗰票去負責啊嘛，係嘛？咁呢個係即係我諗係一個相當之合理嘅要求嚟噶嘛，係咪啊？好啦，嗱，呢一筆就唔講啦。咁另外一筆係咩咧？即係如果去到呢度嘅話咧，嗰個政府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咧？咁樣係咪啊？咁而家好明顯啦。咁佢而家就係要即係 要 DQ 呢兩位議員啦，甚至有一個無妄之災嘅，應該係 collateral damage 係啊， 即係劉小麗女士啊，佢其實冇乜，即係唔好理佢之前值唔值得當選都好啦，佢宣誓嗰啲就係純玩家嘅啫嚇。 咁呢個就係 collateral damage 喺戰爭入邊咧，其實就雖然唔係唔關你事，但係你可能你都要殃及池魚。 亦係中共做事嘅方法，中共做事嘅方法係對待。極嚴厲打擊的時候是打擊一大片，即是不要以為劉小麗沒事，總之就是要打埋劉小麗才顯示出黨的決心的。 咁如果喺嗰個政府嘅層面嚟講，呢、這個可以分兩個層面啦。其一咧就喺特區政府，即係而家你六八九呢個政權，同埋呢個所謂中央政府，我一定係會用引號嘅呢個中央政府嘅字。如果喺呢個特區政府嚟講咧，佢而家刻意製造緊一個憲法危機。如果你話，事前嘅估計，佢押後到嗰、那個法庭法院有判決之後，先至去即係睇下宣唔宣誓咧。咁好明顯，呢個係蓄意製造咗呢個建制派同埋非制建制派之間輪流去令到個議會呢、這個流會嘅狀況嚟嘅。 即係一個圓空嘅國會，圓空國會最容易出嘅就係蠱惑啦，即係獨裁啦。政府係因為話冇會期，咁所以就係用行政嘅方式特快咁樣自己做咗事咯。 咁換言之咧，而家你一啲即係真真正正社會上邊需要個立法會去解決或者去監督政府嘅嘢咧，係完全唔做唔到嘅。舉個例，呢、這個即係社工去涉嫌去虐打或者強姦呢啲。即係同呢啲同呢啲院友嘅咁嘅案件咧，喺個立法會度冇一個追即係監察或者追查嘅空間， 即係冇一個起碼傳召嗰個相關部門嘅人出嚟問話都好啊嘛。 第二個係咩咧？我不斷強調喺選舉前，我不斷強調，就係呢個六八九嘅涉嫌呢個貪污嘅問題咧，理論上喺立法會度咧係會提出呢、這、一個。P&P 的追查， 即是權力及特權法，即係亦都係傳召他上嚟係要交代。 咁呢啲嘢而家喺呢個狀態上面咧，基本上就做唔到嘅。做唔到，我哋即係唔知嗰個結果如何。就算之後做咗，即係能夠嗰個議會開翻啦，呢一個兩個議員之間嘅問題仍然好可能喺個立法會入邊去繼續糾纏。即係換言之，呢、這個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嘅矛盾咧。會遲咗一段時間去干擾咗成個立法會嗰個運作， 係啊，咁會令到好多目前梁振英治下嘅好多嘅麻煩嘢，或者係佢自己譬如涉嫌貪污嘅，冇辦法喺立法會嗰度得到係審理或者係議論啊。咁嘅時候咧，就使到佢喺競選期間好多原本可以捉住佢嘅痛腳，或者捉住佢嚟拉到佢，甚至佢連報名參選都唔敢嘅嘢咧，都唔見咗。即所以係間接咧係有利呢個六八九係起碼係獲得提名嘅。 咁你唔好間接咧，可能呢個係有意識咁做啦，即係甚至你可以懷疑，即係佢根本就想件事咁發展法噶嘛。好啦，咁啊講即係第二個層次啦，就係中即係所謂呢個中央政府阿習總會點睇咧？咁你估習總我唔知你由頭到尾出過啲蠱惑嘢，即係呢啲蠱惑嘢嘅意思就係純粹一個劇本嚟嘅，我想象嘅就係，以呢個六八九見到喺當其時喺呢個雨傘革命嘅時候，佢請呢個中央政府出解放軍，即係都唔得請。其實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咁嘅做法係想擺六八九上台嘅，而竟然佢都即係佢又冇蠢到咁交關，就話俾個氹我落去踩，我都踩落去。跟住覺得條橋唔掂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人，他就諗條橋出嚟啦。我製造啲假港獨出嚟，令到嗰個中港矛盾激化到你冇辦法唔處理。 係啦，激化到係去到以民族尊嚴嚟到個之名咧，係侮辱大陸人嘅。咁你中共要出聲啦啩？ 嚇！你唔出聲，你自己倒台嘅咯。因為全入邊，喂，你咁都搞唔掂係咪啊？呢個係你自己嘅領導範圍嚟噶嘛？度度都連台灣都冇呢啲， 台灣嘅立法院嘅議員都唔夠膽用支那嚟到鬧大陸嘅，頂多係鬧中鬧佢叫中國嘅啫。 啊，佢咁佢冇起碼冇 fucking 即係呢個中國啊嘛。 只係我唔係中國咁係咁嘅啫嘛。 係咪啊？咁你估佢係咪蠢到咁交？如果佢第一個佢都冇做到嘅話，佢冇蠢到咁交關，即係跟住飲你做咧？而家就好清楚啦，呢個特首嘅選舉會出嚟嘅，就會睇到即係佢對呢件事嘅態度。呢件事嘅態度咧，唔係咁簡單就話哦，知道再算。因為如果佢覺得呢樣你擺明先佢嘅話咧， 佢同你咧將你所有以前做嘅嘢咧一鋪揭曬出嚟， 一鋪算帳，因為咁呢個係事可忍就孰不可忍，即係呢件事都忍得過其他嘅嘢仲得了嘅，即係萬一係你呢邊權鬥啫，咁你借中央過橋或者借北京過橋咁贏咗，咁下次北京權鬥嘅時候用乜嘢呢度出事，跟住嗰邊撳唔切嘅。 嗯，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係、是可以在未來呢三個月，或者甚至到未來啲，即係去到呢個出年嘅三月特首啲所謂特首選舉嘅時候咧，大家會睇翻到九月四號究竟發生過咩事？呢、這個我就係對成件事嘅預測嚟嘅。咁準唔準咧？風水我都呃你十年八年啦，好快會知道。 咁依家已經就十一月啦， 係啦，已經十一月啦， 得翻四個月啫， 係嘛？好，我哋第一節就結束，第二節翻嚟講講啦。這個未來特首選舉戰，他們會令到，即是我們帶到我們什麼啟示？